爱情的另一面竟然都是谎言。你的双眼诉说着爱和怨，我俩之间没有明天。但是痴心的我愿意承担一切过错，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希望你，希望你好好把握。明天是未知的迷惑，谁都不能预言。就在今天，让所有的思念悄悄陪伴着痴心的我。但是痴心的我愿意承担一切过错，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希望你，希望你好好把握。明天是为的迷惑，谁都不能预言。就在今天，让所有的思念悄悄陪伴着痴心的我。 雀哥继续和你一起听老歌。妈妈带我走是王杰在1990年推出的歌曲，由王杰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，这是电视剧《养子不教谁知过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 也许你不在意听我对你说爱你，虽然你不能长期陪伴在我左右，可知你在我心中从来不曾消失过。可愿听我诉说，你是我最爱的妈妈，我好想你。记得你曾说过，男儿不可掉眼泪，可是我无法抗拒内心有的伤痛。难道真如你说的，世上没有道理说？可是我按耐不住我眼中的伤痛，妈妈别留下我。 就在等候，妈妈带我一起走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

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点的粤语歌，还记得他的名字吗？风雨同路，来自于黄耀明的演唱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听许美静的歌曲《我的心是海中的沙》。许美静用她略带嘶哑的嗓音唱出丝丝温情，把一首伤感的情歌也能唱得如此温馨。 什么都不难消磨，并非随便就说下去，情非得已。往事最不堪再提，冬天惆怅历历如心。若非言难尽，终究已难。 一片云里雾里的山，推开门，我是看风景的人。转一圈，见线外线，见天外天，天地间，我牵挂的是那一眼。 那一圈泼墨留白的分寸感，千百遍我在心里默念，人中那些年都不到残渣，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。 看一看前路弯弯，见一见花落池边，听一听寒雨断弦， 挥一挥地阔天远，转一转尘世凡间，只不过一念之间。 你来过，我记得，便是永远，如一缕青烟。缠绵，你转身，我经过，便是人间。如一滴水，连绵指尖。 在心里默念， 绕一圈那些年的舞蹈残喘，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。看一看前路弯弯，见一见花落池边，听一听寒雨断弦， 挥一挥地阔天远，转一转尘世凡间，只不过一念之间。 你来过，我记得，便是永远，如一缕青烟止不去，终日缠绵。你转身，我经过，掩饰人间， 如一滴水，连你指尖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杰和莫文蔚共同演唱的《一念之间》。千年阙歌这一时段，您还将欣赏到蔡琴演唱的《把悲伤留给自己》，张学友的经典老歌《偷心》，林忆莲《爱伤害了你我》。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

间阙歌。 找不到同样的时间，找不到同样的地点，找不到的感觉，会不会再出现？那一张熟悉的笑脸，淹没在人群的里面，一转眼已经消失在眼前。也许不在我的身边，也许离开我的视线，一瞬间的感觉，会不会有改变？多么想再多看一眼，把所有错过的重现的画面，用心体会再一遍。我的心不流泪，我只怕后悔。在我的身边，也许离开我的视线，一瞬间的感觉，会不会有改变？多么想再多看一眼，把所有错过的重现的画面，用心体会再一遍。我的心不流泪，我只照片不能再连接从前，我的心不流泪，我只怕心碎。想要忘记的感觉，又回到我的身边说再见。 出奇才能

阳动后刻意出给世上1000倍能量，请快乐的旅程将那泪珠印象也掉进冰箱，放下现有立场让冷面面会将有热情想象，街里动感高涨闪上汗珠发亮是动人乐章， 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结束了，为您预告一下，明早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苏芮演唱的《跟着感觉走》。 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。 姜育恒，我不是不爱你。 我不是不爱你。 王杰，安妮。 我不能失去你。 陈淑桦。我是如此深爱着你， 我是如此深爱你。 孟庭苇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， 月亮的脸都到底在改变。 蔡琴，时间的河， 时间的河慢慢的流。 黎明，天才白痴往日情， 我一情未泯，一片彩星平闯天。 张宇，月亮惹的祸。 山人都不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，你太温柔。 孙悦，祝你平安。 祝你平安，祝你平安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。今天阙歌的最后一首歌特别为您准备了李健演唱的《假如爱有天意》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，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，就像月光洒向海面。年少的我们曾以为，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。当我们相信，情到深处在一起。不见风中的叹息，谁知道爱是什么？短暂的相遇，却念念不忘，用尽一